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一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看到大家来报道了哈，永远的儿媳妇7250南极踏雪寻梅，工体老球迷晨晨5434，还有咱们的老朋友 Kimi 北京五号线，欢迎大家伙这么早就来报道哈。星期六的早上啊，我觉得大多数的朋友可能都会相对哈、啊、起的稍微的晚一点，有晨练的朋友，有在咱们这儿打卡成习惯的朋友哈、啊，会比较早的第一波到来，感谢大家伙哈、啊。 嗯啊，今天还是很多的家里人啊，虽然说是周末大早晨的啊，天还没亮，但是我们又相聚在一块儿了。 嗯，有朋友说为首钢的拼劲儿点赞，虽败犹荣。连晨晨也说哈、啊，说昨天跟全主力的辽宁队拼了三节，我也知足了。当然了，昨天这场比赛我们还是失利了，以后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和分享这场比赛的一些细节。 是的， 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张艺谋担任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 世卫组织肯定冬奥防疫计划不会增加传播风险。 李霄鹏国足首期集训一共52个人，郑智、赵俊哲等任助教。 中超升降级附加赛在今天开打，15点半，青岛和浙江成都蓉城和大连人同场进行。 其中大连人在赛前发布了海报，说拼为了这个城市足球血脉的延续。 嗯，足协杯的决赛明天也会进行，泰山、海港均誓言夺冠。 西杯方面，郭艾伦昨天36分，林书豪17分。昨天辽宁队是力克北京，斩获了5连胜。 美职篮方面，全明星首轮投票，库里得票王，杜兰特领跑了东部。 2021-2022的女排超级联赛最佳阵容揭晓，李盈莹是 MVP 加上最佳主攻。 嗯，国际足联公布了最佳球员候选，梅西、莱万、萨拉赫都入围了。 今天的话题一定要围绕昨天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呢，一个就是长长的国足集训名单，咱们来聊聊哈。 嗯， 还有昨天的这场钢铁之战啊，您的观感是怎样的呢？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昨天这场比赛啊打完之后，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确实是实力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哈。忙碌的闲人就说了，咱们是失利于体力不支 啊。 BJ998 说还是硬实力不足，打成这样其实也算是可以了。 嗯， 昨天雅尼斯也是被罚出场，吃了2个 T 哈。7250说昨天老雅上头了。嗯，比赛的细节哈，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展开。嗯，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保持互动。 我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赛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3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首先来给大家介绍有关冬奥会方面的动态。曾经指导过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张艺谋再挑重担，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他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指导夏奥和冬奥开闭幕式的双奥总导演。他表示责任和压力并存。来听记者金泽的报道。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目前开幕式的排练和制作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1月7号晚宣布张艺谋担任202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曾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2014年担任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宣传片总导演，还担任过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北京八分钟节目总导演。他坦言，再次被任命为总导演，除了兴奋之外，责任很大，压力也很大。 只有祖国的强大，他有实力，他才能这么短的时间内接了这两个奥运会，没有过，历史上从来没有。所以我很幸运，又一次任命为总导演，又一次可以为国出力啊，又可以做这样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我自己很喜欢这种挑战性的工作，但是你除了兴奋之外，你觉得责任很大，压力还是很大。 继北京2008年奥运会后，时隔13年，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奥林匹克的会旗将再一次升起。这是鸟巢首次在冬季举办大型文化活动，既要考虑寒冷天气，同时要严格做好疫情防控，这对导演团队来说挑战不小。总导演张艺谋介绍，冬奥会开幕时长做了剪裁。 我们的幅度做了裁剪，时长做了裁剪，不再专门设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文艺演出，大幅度的减少演员的数量，就用科技的含量让它人少而不空，让它很饱满，让它空灵而浪漫。所以其实是要用科技和新的观念去表演。 但同时团队也有自己的独特创意。开幕式正值立春，如何能在开幕式中体现春元素？开幕式团队下了功夫。 一天立春是多好的兆头，对吧？所以这一定要用的，把这个要用到开幕式上。我们说的万紫千红总是春，我们都有那么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真的像这个口号一样，一起向未来。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仅有27天，开幕式的筹备进入到了最后的紧张的合成冲刺阶段，抓住最后的时间把细节磨合到最好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常宇说， 我们努力要抓住最后这一个月的时间，能够把我们各项演出细节能够磨合到最好，把创作人员演员的情绪能调动到最好，希望能在2022年的春节再次在鸟巢用世界的语言讲述新时代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期待和展望。 2月4号，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将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演，非常期待啊。 嗯，是的。世卫组织也肯定了冬奥的防疫计划，表示不会增加传播风险。当地时间1月6号，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恩表示，北京冬奥组委的防疫计划完善周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期间不会增加新冠疫情传播风险。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杜比同日也表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主办城市的条件无可挑剔。让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齐良博的录音。 北京冬奥会将于2月4号开幕。本月6号，世界卫生组织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新冠肺炎疫情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为了确保冬奥会安全举办，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因此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不存在特殊的额外风险。我们将继续监测情况变化，但就目前而言，鉴于主办方为运动员采取的措施，我们没有看到主办或举行奥运赛事存在任何特殊的额外风险。就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技术负责人玛利亚·范克尔霍克夫表示，随着病毒的传播，病毒发生变异的几率也在增加，因此在奥密克戎之后很有可能会出现其他变异的新冠病毒。对于一些国家接种第四针的计划，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在世界上仍有数十亿人没有接种疫苗的情况下，仅在一小部分国家接种第四针是无法结束疫情的。目前以色列已经开展第四针接种，部分欧洲国家也计划接种第四针。 世界越爱越精彩。 昨天 CBA 的比赛啊，大家对首钢的表现基本上从精神层面上还是比较肯定的，虽败犹荣吧，用这个词汇来总结的话哈。那对于长长的国足集训名单呢，三先生说，即使国足人员名单再长，凭现在的实力，咱们的世界杯之路也会比较短。但还有朋友说哈，即便是这样了，但咱们呢还得是往后看。像宋彦军说了，没有新鲜感，还是这些人不如锻炼新人，但再怎么着咱也得关注哈，毕竟是咱自己的事儿。 是的，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聊这个两个话题吧。一个是长长的国足的名单，一个就是昨天的钢铁之战哈。接着给大家介绍冬奥会方面的内容。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当中呢，有记者就朝鲜方面宣布因全球疫情等原因无法参加北京冬奥会仪式提问。对此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近邻，两国之间有着传统友好的关系，中方筹办北京冬奥会以来，朝方始终予以积极的支持，我们对朝方1月5号重申支持和声援中国举办一届隆重精彩的奥运盛会表示感谢。这次朝方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无法参加北京冬奥会，中方表示充分的理解，中方愿意同朝方继续加强包括体育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方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与时俱进，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奖牌在上海造币有限公司完成验收。昨天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奖牌验收仪式在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金银币大楼中厅举行，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以及相关验收工作组成员对奖牌进行了现场验收。 昨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特许商品文君屏发布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来听记者金泽的介绍。 1月7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特许商品文君屏发布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如玉一直是瓷器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德化白瓷温润如玉的质感更好地呈现了冬奥冰雪的元素。文君屏以德化白瓷为载体，把中国瓷文化精髓和现代奥林匹克精神融为一体，在晶莹剔透的瓷身上展现奥运元素，承载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和人文情怀，也展现了中国虚怀若谷、沉稳低调的君子之风，是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美好憧憬。编号为001-100的冬奥文君屏、冬残奥文君屏，以及编号为001-200的冬奥文君屏经典版、冬残奥文君屏经典版，已经被选为本届冬奥会奥林匹克大家庭以及国际残奥委会官方礼物。文君屏有两种规格，每种规格分别由冬奥文君屏和冬残奥文君屏组成，高度为56厘米的限量各5000尊，高度为24厘米的限量各10000尊。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如花。 再来关注我们的备战情况。北京时间的前天凌晨，2021-2022的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在加拿大站的比赛结束了。我们的中国空中技巧队确定了3女3男，一共有6个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那根据国际雪联这个项目的冬奥规则，每一个参赛队的冬奥参赛人数上限是4男4女。那北京冬奥会之前呢，我们空中技巧这个项目还剩下最后一站世界杯的比赛，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1月12号进行，在美国的鹿谷站还有一站，那么还有1男1女的名额哈，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更多的参赛资格。 是的，北京冬奥会空中技巧项目男女组各有25名选手参赛。根据目前国际雪联官方的官网冬奥赛积分榜的实时排名，齐广璞、贾宗洋、孙家旭已经实时获得了北京 冬奥会参赛资格。杨龙孝在本站世界杯获亚军之后，排名上升到27位。如果能在下一站世界杯中再创佳绩，闯入前25位，就有机会迎来自己的首次冬奥之旅。中国男子空中技巧队就能满额参赛。女队方面，目前徐梦桃、孔凡玉、邵琦已经是获得了冬奥会的资格。徐思存排名在冬奥积分赛的第38位，世界杯分站赛仅剩一站的情况下，要获取冬奥的门票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昨天刚驾雪车洲际杯德国阿滕堡站的比赛，在男子组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陈文浩1分53秒80的成绩获得这一站的第4名，很可惜啊，差一点就站上领奖台了。 刚驾雪车世界杯荷兰女将登顶哈，中国00后止步首轮。昨天呢，这是世界杯的德国温特贝格站落下帷幕。女子比赛当中，荷兰选手博斯以1分56秒04获得冠军。02年出生的中国小将赵丹获得第21名，遗憾止步首轮。男子比赛，中国选手葛文强以56秒77获得第10名，闫文港获得第12名。 今年25岁的天津小伙闫文港和队友耿文强一起，也被视作是中国在北京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这个项目上实现突破、冲击奖牌的有力人选。今天的冬奥英雄谱，一起和记者徐真来走进闫文港。 2015年，18岁的跳远小将闫文港被钢架雪车国家队选中，成为了钢架雪车国家集训队组队后跨界跨项选拔的第一批队员。钢架雪车是需要头部朝前俯卧在橇上，在冰道上高速滑行而下的一项运动，又被称为冰上俯冲击。钢架雪车主要依靠头部的偏转、脚的点地以及弯道动作来进行控制。钢架雪车的速度最快可达到每小时150千米，克服恐惧是必须要迈出的第一步。闫文港回忆起自己第一次上冰的感受。 爬上的话，那橇你只要不放松的话，它会左右左右的，不是那种跟有方向盘是那种。第一次滑的时候两面撞，很痛苦。 练习钢架雪车翻车受伤是常有的事儿，克服心理障碍也很关键。闫文港说， 如果有恐惧不是投入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是会受到干扰，就会在很多弯出现问题。没有这个恐惧了，就是感觉滑两趟三趟的话都不够了。 2018年12月进行的国际雪车联合会欧洲杯德国国王湖站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中，闫文港夺得冠军。2020年世界雪车锦标赛，闫文港获得第11名，落后冠军选手3秒10，创造个人世锦赛最佳成绩，也是当时中国队的历史最佳成绩。短时间内不断取得突破，除了刻苦训练，闫文港利用每一次比赛机会从外国优秀选手身上汲取养分。他说， 每走一步都会有每一步的意义，我跟他们对比一般都是对比数据，他们哪个弯道比我要快，他们的线路是怎么样。 距离北京冬奥会越来越近了，闫文港还在欧洲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全力备战冬奥会。一直以来他的目标都没有改变，那就是为国争光。 最大的梦想还是能站上2022年的领奖台。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我看大家伙儿哈都在说昨天的钢铁之战和长长的国足名单。长长的国足名单，杨洋洋说了，16名教练组就是20年前的世界杯出现的国家队的队员呢。52个队员的年龄和类型也是够丰富的。106个人的国足集训名单啊，挺震撼啊，人真多。 然后刚才还有球迷朋友说，干脆弄个108将。 凑齐了，跟水浒似的。真水无相说了，这教练组足够豪华，阵容规模也是足够庞大的。但是对于即将到来的两场比赛啊，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越南，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一点都不乐观。那你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人来哈，应该是不只针对这两场比赛的哈。三先生说了，钢铁之战实力是确实不如辽宁队，缺乏进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且首钢也是缺少得分的爆点。我们不能像这个昨天郭艾伦似的哈，突然一下就爆了30多分，就期待有这样的球员出现哈。好，两个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我们也给大家继续来介绍冬奥会的准备哈。35岁从滑雪小白开始摔啊、从小白开始就开始摔啊，摔到怀疑人生，一直摔到39岁， 居然成为了雪橇世界杯国内的技术官员。这四年当中，冰雪运动改变了社工李伟的人生轨迹。这四年是怎么改变的呢？来听徐震的介绍。 李伟原本是一名普通的社工，和冰雪结缘始于海托农民滑雪队。开始学滑雪的时候，他也曾经摔跤摔得怀疑人生。李伟说， 我是一个学生小白，我在2017年加入滑雪队之前，自己来雪场只滑过两次。刚加入滑雪队零基础，身后那初级道我是连滚带爬的下来的，而且30多岁了开始学滑雪，家人也开始跟我说别滑了，太危险了。我当时也特别怕摔，因为像咱这个工作不稳定，万一要摔了等于就彻底没收入了，就是谨小慎微，很注意的在这儿。 延庆是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借助举办冬奥会的契机，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成为了热门。李伟意识到，谁掌握了滑雪技能，谁就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当时延庆在全区开展大培训，免费培养冰雪运动技能人次，李伟和海托农民滑雪队的队员成为冰雪运动的首批学员。 对我们来说这个成本太高了，但是2017年加入延庆海托农民滑雪队之后，镇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培训的机会，都是免费的。我是35岁才开始系统的正式学习滑雪，经过专人指导之后我几乎就没摔过。最开始呢，这个培训就是一个爱好，随着这个冬奥的临近，然后随着我们参加各种培训，我们就认识到冬奥精神带到我们滑雪队里边来。然后当然冬奥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未来，如果说谁现在掌握了冰雪技能，可能在未来的冰雪就业上会有一个基础，然后也希望冬奥之后我们可以实现冰雪就业。 李伟不仅掌握了滑雪技术，还陆续考取了相应的资格证书。 可以说我所有的假期甚至周末的晚上我都在学习，先后就考取了国际的滑雪指导员证书、国内的滑雪指导员证书、高山裁判证书、滑冰教练员的证书等等。因为以前的工作还得了2019年北京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当时也是通过滑雪给我的第一个荣誉证书。 2019年在延庆区体育局推荐下，李伟报名参加了北京冬奥组委雪橇项目国内技术官员培训班。经过苦学勤练，他成功通过全英文的笔试面试，取得了担任雪橇项目裁判员的资格。 凭借4年自己对冰雪的热爱和勤奋，先后考取了高山滑雪裁判证书、越野滑雪裁判证书，2019年又被区体育局推荐到北京去参加一个国内雪橇裁判证书的考试，很荣幸，然后考试通过了。国际的裁判我是雪橇的，2021年的2月份第一次参加了相约北京全国雪橇邀请赛，是以国内技术官员就是裁判的身份去参加的这场活动，等于我的冬奥梦基本就已经实现了。 李伟用行动证明了零基础的延庆老百姓不但可以学习滑雪，还能学得好，为家乡、为冬奥做出自己的贡献。 开始是为了简单的学滑雪，后来就想服务冬奥，能不能参与冬奥，我们为参与冰雪运动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然后也想着以自己的发展的历程讲好家乡的冰雪故事，为家乡的冰雪运动、冰雪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给我们的精神上有一个支撑。也希望2022年家门口的冬奥会自己能够有机会担任相关的裁判工作。 江西人说，昨天我去了解了各个冬奥场馆的比赛项目，像首体呢会承办花滑、短道速滑和冰球项目，这里肯定会有很多次升国旗奏国歌啊。其他的场馆也希望大家多去了解哈。 嗯，是的。日前呢，北京冬奥组委奥林匹克残奥大家庭开展了扶残助残专项培训，为北京冬残奥会期间在华的残障人士提供贴心恰当的服务。来听记者于不川的报道。 参加我们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主要的运动员呢，以视力障碍和肢体障碍为主，那么对服务呢也有着个性化的需求。 为了让北京冬残奥会期间在华的残障人士感受到专业、贴心、有温度的服务，奥林匹克残奥大家庭日前开展了扶残助残专项培训，现场邀请了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的专家，重点讲解了面向肢体残障和视力障碍群体的服务要点和技巧，还介绍了助残服务礼仪。北京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国际奥委会和残奥委会联络处项目专家王婷介绍， 包括我们住残奥大家庭酒店的这些大家庭贵宾也是有着非常多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为了能够提供更热情、周到、专业、细致的服务，让来自五湖四海的贵宾享受到宾至如归的服务。 共有奥林匹克残奥大家庭运行团队的近60人参加了本次培训，其中就包括相关业务领域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们大多要在赛时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对贵宾进行服务，这就要求他们在掌握基本技能的同时，还要树立残健共融的理念，做到服务体现尊重，恰如其分。中国地质大学学生、北京冬残奥会志愿者扎道顺表示， 非常高兴就是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培训过程中，经过几位老师的讲解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就是他们希望我们做到多少，我们就只要做到这么多就可以了，这样他们也舒服，我们才能会更舒服。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的两会，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昨天召开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新闻发布会，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二级巡视员王建新介绍，截止到目前，冬奥场景先后测试和使用了200多项技术，其中最新研发的公共空间气溶胶新冠病毒检测系统将用于冬奥的体育场馆，国内研发的首台套 5G 加 8K 转播车将会投入使用，为观众提供优质的非现场观赛的服务。 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来自设计和戏曲领域的市人大代表畅谈中国传统艺术与冬奥文化的结合，冬奥制服成为展示大国形象的窗口，昆曲版一起向未来展现非遗文化魅力，唤起年轻人共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会上，记者碰到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制服装备的设计师、市人大代表、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贺阳教授。贺阳说， 它是命题的设计，有几个特别的要求哈，比方说举办国以及举办的城市的特色，还有所使用的元素必须要有北京冬奥会的核心图形，它是以赛区山形为主要特征的一个图形，根据千里江山图还有赛区的山形，其他的地方用灰色的看起来有点水墨的中国画的特点，同时有更加具有这种冰雪运动的感觉。我们用的这个红色，红里面偏一点冷色调，早上的朝霞一样，同时它也是一种积极奉献挺有热情的一个颜色，所以觉得它还是适合工作人员和技术官员。 贺阳代表也是夏奥会的设计师，他认为奥运服饰是提升大国形象、展示文化自信的窗口。 我有时候跟国外的人交流的时候，他们可能知道上海的那种30年代的旗袍的那种感觉哈，或者是清代的服装，再远的中国的文化他们并不了解。通过奥运会的这种大的国际赛事，可能在一个大的层面里面就能树立一个中国的特别准确的形象。 近期由北昆创牌的一起向未来手势舞精彩亮相，这条短视频在学习强国获得很多点赞。市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介绍， 我们排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展现青年演员包括各个行业在各自工作上面的一些努力，另外呢我们用我们的特色就扮上戏来宣传冬奥，这也是作为昆曲人的一种精神，一种对冬奥的一种支持。这种古典和现代的结合，跨界的结合，带来的一种冲击力也是很大的。 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令杨凤一代表欣慰的是，昆曲正在唤起越来越多年轻观众的审美共鸣和共情。 尤其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返璞归真，希望来回归寻找我们自己本民族优秀的东西。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地铁冬奥支线，北京第一条智慧轨道交通示范线路。 雪如意，全国第一座跳台滑雪标准场地。 冰丝带，冬奥史上第一次使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制冷环保技术。 2022北京冬奥会，第一届全部使用绿色清洁能源的奥运会。 北京第一座双奥之城。赛场外，我们用第一践行这座城市对奥运、对世界的承诺。赛场上，他们也会用第一彰显奥人的冰雪荣耀。2022北京冬奥，携起手，做第一，做第一。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短道速滑选手杨洋为中国拿到了第一枚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就此实现。1920年夏季奥运会，埃迪·伊根获得了男子轻量级拳击比赛冠军。在1932年冬季奥运会，他又获得了四人雪车金牌，这可是奥运史上唯一的双奥冠军哦。1922年，顾拜旦在国际奥委会巴黎会议上确定举办第一届冬奥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100年，我们向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前进。1月25日，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天。迎着冰雪，一起向未来。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是杨洋， 我是张子丹， 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安云港， 蔡少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向未来。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畅想，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子昂和小丽。孙东林说了，双奥之城北京冬奥的气氛越来越浓厚了，为在冬奥辛苦付出的各部门的工作者啊点赞，我们一起向未来，迎接冬奥盛宴。 是的， 今天两个话题啊，别忘了 CBA 昨天是钢铁之战，不知道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您的感想是什么，还有看了长长的新一期的国足名单之后，您觉得荣成寨说火花四溅，老雅发烧，两次对决平分秋色，挺好的。当然我们先来说说国足这个长长的名单啊，也是真是够豪华。 这个昨天李霄鹏上任之后啊，第一期的集训名单公布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定于2022年1月11号起赴上海市组织集训备战，并参加12强赛第7到第8轮的相关赛事。 主教练李霄鹏领队七军，教练组有以下这些：何塞、佩普、陈阳、于根伟、李金宇、高饶，还有这个赵俊哲、孙继海、郑智、孙翔、邵佳一、王亮、欧楚良、李雷雷、胡宇、欧文、威尔克。 这教练组就挺庞大的。 对，姚顺与高瑶。 运动员来再看一看，广州队这边刘殿座、韦世豪、蒋光泰、张林鹏、邓涵文、严鼎浩、吴少聪、杨立瑜、阿兰。国安这儿于大宝、张稀哲、池中国、张玉宁、侯森、高天意、王子明。海港是严俊凌、王申超、李昂、贺冠、魏震、李胜龙。泰山金敬道、王彤、王大雷、刘彬彬、徐昕、郭田宇、石科、郑铮、吉祥、刘洋。重庆是蒋胜龙，上海这块申花这块呢是吴曦、朱晨杰、彭新立。河北是尹洪博，河南是王上元，广州城有韩佳琪，然后大连人是李帅，深圳队戴伟俊，然后武汉这边呢，蒿俊闵、赵宏略、王志峰；沧州谢鹏飞；长春亚泰是谭龙；成都荣城是刘若鹏， 刘若凡 啊。西班牙，西班牙人啊，吴磊，然后还有去了瑞士的李磊， 两位海外球员。 对，同时还有入籍的球员有埃克森、洛国富、费南多啊，加起来52个。 所以数一数啊，武汉队昨天在官方微博上写到说，武汉队的主教练李金宇以及教练组成员王亮、李雷雷、胡宇加入到了这一期的教练组当中。此外还有3个武汉队的运动员入选。这个赛季状态神勇的老将蒿俊闵继续成为国家队一员，同时左后卫赵宏略、门将王志峰也成为 这个赛季非常出色的发挥的球员入选了本期集训队。武汉俱乐部呢也是将继续竭力全力支持中国足球的发展，期待来自武汉队的力量为国家荣誉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么多52个人哈、加上好多好多您非常熟悉的足坛名将加入到教练组的行列当中，如此庞大豪华的阵容哈、我们来讨论讨论。之前连线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评论人赵宇还有马德兴，他们两个都分别表示啊，这人确实有点多。 国足这份名单确实是太庞大了，看到这个名单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上海的这个训练场能不能站下这么多人，两块呢我觉得都挤得慌，最起码还得有3块能够保证球队能够排开了训练吧。这么多人可能也是聚集了目前为止在联赛当中表现出色能力出色的所有球员吧。李霄鹏指导一方面是希望在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些球员，可能他觉得看联赛还不够，还要把他们叫到自己的身边跟前儿，是吧，好好再观察观察，好好看一看，再找找更好的球员吧。除了这个近距离观察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他可能要踢这个队内的教学比赛，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也没法邀请国外的球队来跟我们踢热身赛，只能是内部来踢啊。我觉得聚集了所有的这些优秀球员，然后分成几个队，大家以这种比赛的形式来锻炼，也挺好。人多力量大嘛，人多了可以排出的阵型打法就更丰富，可以模拟这个未来两个对手做一些针对性的部署和安排。热身赛也可以完全模拟12强赛，我觉得这个思路倒是可以理解。但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没必要招这么多球员。你即便是踢热身赛，你招大概30人左右，其实也足够了。 我当时问马德兴哈，问说这名单当中有没有您没想到的球员进入其中？他说那倒没有， 没想到的有很多。第一个没想到的就是国家队最终是52个人，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呢，我觉得目前参加集训的队伍不叫国家队，可以称它为一个训练营或者是一个选拔营更为合适。我们都知道国家队这次集训很重要的事情就是1月27号、2月1号分别对阵日本和越南2场比赛，那么国家队前后总共就只有2周左右的时间来准备这2场比赛，应该说目的性非常明确。但是一下子招了52个人之后呢，我觉得反而有点让大家有点迷茫。队伍人数这么多的话，你怎么来展开备战？我所了解到的整个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次整个这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讲呢，就是类似于像是一次训练或者是一次选拔，这么多人招过来练一练，然后呢从中呢就是说选出25、26个人吧，客场打比赛。也就是说有一半球员最终是不可能去参加这两个客场比赛。那么在时间这么紧，而且你李小鹏到现在为止没有跟所有国家队员一起坐下来聊过，就是扯过我想要干什么，我的技战术要求思想设想是什么东西，都没跟球员有过任何的整个这个交流。然后你一下子招那么多球员来，作为我个人来讲，我对整个目前的这个做法，我只能说说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对于这么长的名单哈，相信大家也会有很多的看法。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聊哈，说这个名单挺长，这回咱应该费用挺多呀，因为人多嘛。彭先生也说，想起单田芳的口头禅，这凑攒鸡毛凑胆子的意思哈，是不是人都给叫过来了啊？也有很多朋友说，别看这么多人，能打首发的就是还是那老几个哈，就是那几位。那对于这么多人，50多个人怎么来集训，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来听这个两个人的分析哈。 教练组整个这个团队吧，反正每次训练之前或者是训练结束之后肯定都会碰头，不是说50多个人集中在一块训练，基本上可能会分成3个组，甚至有可能是分成4个组。那么分头训练定下来了，说我国家的重点是要演练这个，那么这几个团队这几个人带一个组去一边场地练，这几个人带一个组到另外一个场边练，分开来整个这个训练。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会只会分2个组，因为山东泰山还有上海海港他要打足协杯赛，他不可能说打完马上就去报道 他得有个简单的三四天的休息时间，所以一开始呢可能会分成两个组，等人过来之后呢可能又会分成三个组或者是四个组。这些教练团队他不会说是一个人，也不是说像过去就是我们所想象的说后卫带后卫，前锋带前锋，中场带中场，不是，他是一个组，有后卫有前锋有中场，所以像一个小团队，是一个队有十五六个人，内部进行对抗也好或者指挥也好，他是这么来进行训练。所以我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讲，我说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国家队，而是像一个训练营或者是选拔营。 我相信李霄鹏指导应该在自己的心目当中已经有了大概这个三十人左右的一个可以出征十二强赛的一个名单，最后肯定大概也就只有不到三十人，或者说是将近三十人左右吧，跟着球队去日本去越南踢未来两场十二强赛。现在可能接下来也要做一个减法，第一期啊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以后呢还是尽量就招个二十多人，这样就比较合理合适，没必要一下招这么多人。其实我还挺担心国家队后勤保障工作的能不能做到位，毕竟人太多了。然后之所以招这么多助理教练呢，也是辅助李霄鹏完成工作吧，毕竟这么多队员你只有四五个教练带也是不现实的。除了球员之外，这个教练组也足够庞大，然后因为你球员太多了，所以说必须有不同的教练来带，这样带不同的小分队不同的风格更有利于分队比赛吧。当然我个人觉得其实以后啊没必要搞这么多人来参加集训，到时候这种训练效果和训练效率未必会特别的好。这第一期可能比较特殊吧，以后大家都熟悉了之后还是应该精简集训阵容，然后把这个最好最出色的球员安排到集训名单当中就足够了。 Winter 也说了，这长长的名单应该是没有热身对手，找找陪练嘛，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想法，人多了咱们可以模拟打法哈。啊，这是国足的情况，也欢迎大家来聊聊这长长的国足的名单。 是的， 根据计划呢，报道的第一天呢就不安排训练了，而是从第二天开始呢有一堂训练课。目前呢，球队初定是在1月16号展开一个内部的教学赛，这是近期的大致的安排啊。 五十多人啊，怎么开展这个内部赛也是个问题，踢几场嘛？ 暂时说先踢这一场，也有可能说走之前还有，那也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啊。令大家非常关注的还有就是2月1号啊，传统新春佳节这一天，客场对阵越南队的比赛，中国队能不能够从河内的美亭体育场全身而退呢？执法本场比赛的将会是中国球迷非常熟悉的巴林的裁判舒克拉拉纳瓦夫。 是的，今年45岁的舒克拉拉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参加了2014年和2018年两届世界杯赛的执法工作，而且也是入选了执法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赛的热门裁判之一。在本届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期间，他虽然仅仅执法了两场比赛，但是在12强赛前六轮当中已经先后执法了4场比赛，是12强赛中出场执法场次最多的三名裁判之一，与中国的马宁、卡塔尔的贾西姆是一样的。中国球迷对舒克拉拉比较熟悉，最多还是因为他曾多次执法过中超球会出战亚冠联赛的比赛。 国足52个人的名单哈，我们再来关注 U23，也是在昨天公布了备战第19届亚运会备战工作的这个名单，也是要加强咱们国家队的后备人才储备。1月13号到26号 U23将会在海口组织集训。那目前的主教练是亚历山大杨科维奇，一共叫了25位运动员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些年轻的队员，像上海海港队的阿布拉汉哈利克、刘祝润有2位球员入选，另外上海申花的足球运动员温家宝也是入选了。 是的，包括在河北足球俱乐部，有莫旭晨，然后 姚旭晨，还有河南嵩山的牛子毅，以及大连人足球俱乐部培养的比较多哈，何宇鹏、黄家辉、单欢欢、陶强龙和王宪军。 包括还有徐浩峰啊， 深圳的， 对，叶丽江、施纳尔，还有青岛的周俊辰，武汉的方浩，长春亚泰的迪利伊米提，以及孙庆涵啊，昆山的彭彭、蔡明明，梅州的陈国抗、苏世豪，在黑龙江这边呢是齐雨希，武汉三镇这儿有徐悦啊，南京城市足球俱乐部黄子豪，青岛青春岛的陈露啊， 陈敖、北京万达只有一位，就是李浩。 嗯， 这些队员可能大家都非常的不熟悉啊，读起来也有点拗口。但是你想，52位球员之后，可能就有在这个名单当中不少人还会补充到未来的，也有没有52的可能了？未来的这些哈名单当中，所以我们也只能是往后看哈，看看这些队员的成长吧。 嗯，是的。 嗯。再来看中超的升降级附加赛，今天下午的3:30同时打响青岛对浙江、成都蓉城对大连人队的比赛。 嗯，大连人也发布了海报啊，拼为了这个城市足球血脉的延续。这是附加赛的第一个回合，这个官微中也写到，为了爱国、失望过但依然不离不弃的球迷们，为了这个城市的足球血脉的延续，也为了自己的职业尊严。大连人主教练何塞也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联赛前没有想到能走到这一步。他说我们在第二阶段8场比赛踢得非常好啊，但第一阶段分数没攒够，导致这个局面。在积分上我们已经处于非常落后的情况。每场比赛前我们都是调整好状态，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对手有很强的中超欲望，球员水平也不错，但对于大连来说，有义务去赢得这场比赛，他们不会轻敌。成都蓉城的主教练徐正元表示，李建斌有伤，虽然已经恢复差不多了，但还是需要2-3天观察一下。说他们是本赛季中甲联赛进球最多的球队，相信还能有进攻线的能力啊，在这2回合附加赛当中展现出来。 另外，浙江队的主教练乔迪在赛前表示说，我们的团队还是有能力直接冲超的，我们要面对的对手是中超的球队，实力很强，我们也会拿出最好的状态来面对他们。最后几轮的胜利带给了我们很大的自信，球队目前很团结，我们要放下包袱，争取拿下胜利，尊重对手的同时拿下胜利。青岛队的代理主教练杨维健说，有伤病的球员呢正在逐步的恢复，那关于亚历山德里尼能不能够上场还要做一下全面的评估，希望能够拿出一个最佳的阵容吧。而浙江队呢，去年是参加过附加赛的，所以在比赛经验上呢要比我们丰富，当然我们也是在积极准备，希望能够踢好这场比赛。 嗯， 所以附加赛的第一回合今天下午的3:30哈，来看看保级吧。尤其是大连人队哈，大家可能觉得降级的话真是太可惜了。不过之前也请这个咱们的相关人士分析过哈，大连人队因为在中超呢还是有非常丰富的参赛经验，这么多年的积淀哈，应该说不会出现问题哈。 是。 嗯， 足协杯将会在明天的晚上的7:30在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专业足球场举行。刚刚夺得2021年中超联赛冠军的山东泰山队会对阵上海海港队，比赛会采取一场定胜负的赛制。目前呢，上海海港已经是抵达了成都，投入到了足协杯决赛的备战当中。手部骨折的外援小保利尼奥是没有随队。 中超联赛已经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广州队的股改也是成为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不过之前呢，已经有一位功勋球员宣布离开了。昨天一大早，梅方在社交平台当中发布长文，表示自己在广州队的7年生涯将会结束。在广州的7年当中呢，梅方一共有135次出场，这个赛季因为有伤病，只是有3次出场。第二阶段没有报名，报名了，但是没有出场。训练当中更多扮演的是教练员的角色，在联赛最后一轮的赛前发布会，他以球员身份和主帅刘志宇一起出席，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代表球队在公开场合亮相了。 是的。 嗯，这是咱们中超方面的情况。来看看大伙儿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内容。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哈，说说昨天的钢铁之战 CBA 金辽之战，也是历来的火爆之战啊，大家非常关注的，也是总冠军级别的对决。那大家看昨天这场比赛感觉如何呀？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分析了长长的国足名单哈，大家伙也是说别看这么多人吧，其实可能打球还得指之前的那一波人吧，之前的主力框架应该不会太大的变化等等，大伙儿可以来聊聊哈。 嗯，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是说这人也太多了啊，到底是这么多人到底是干嘛的啊？ 就是先去认识认识，大伙儿先见见面。 嗯， 帝都玩具店说了，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李霄鹏是要另起炉灶重新开始的意思 啊。 嗯，很有想法。 嗯嗯，小徐八戒说人多力量大啊，只怕是人多嘴杂或者人多腿杂吧，总得有个说法。安排陪练倒是挺靠谱的，让主攻的李金宇和一个主手的教练分别带队，李霄鹏在旁边看着。 天马行空说了，钢铁之战，哎呀，其实也是尽力了哈。昨天大伙都觉得精神层面上还是可以理解的。要用户1056 UY 也说了，谁赢谁输吧倒也不论哈，比赛还是很精彩的，昨天这场比赛哈。 嗯， 红果说昨儿郭艾伦在场上的表现实在是太棒了，还真是这样哈。一会儿啊，我们在第三时段还会请北青报的记者宋翔来给大家分析分析啊昨天的情况，尤其赛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发微信问问队员的情况，这不是有小雨就打了几分钟啊就再也没有出现， 是说拉伤了 啊。对，李慕豪在比赛结束之前也是一瘸一拐的出去了，咱们的队医赶紧过来看哈，后来镜头也没跟上，大伙儿也比较惦记这两位球员。 嗯， 一会儿咱们请宋翔给大家说说啊赛后的情况。 是的， 嗯 嗯，也有球迷说觉得人多点挺好啊，已经这个情况了，那干脆让年轻人感受一下国字号队伍的氛围。 反正已经这样了，咱换一种方法， 嗯 啊，跟以前的方式不一样。虽然您觉得有点奇怪，一下叫了50多人，该选谁不该选谁的哈。反正大伙儿不太熟悉这种方式， 嗯 啊，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咱就换一种。 是的， 以前谁也没用过的方式。 忙碌的闲人说，长长的名单只能说心里是没底儿啊。那我觉得也不排除，因为毕竟，李霄鹏能够考察的中超的场次可太少了。 嗯，15天总共就。 对，所以说现在多招点多看看，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或者说正常的一个思路啊。 嗯，7751FC 说了，等到首钢3万元来了再看看，也可以让书豪再歇一歇哈。还有朋友说昨天这个裁判的事儿哈，因为亚尼斯两个 T 就被罚出场了， 嗯， 也有说这个裁判尺度的事儿，咱们码一块儿，一会儿一块儿请宋翔给大家说说哈。 是， 嗯，这个碎玻璃说了，这名单人少的时候吧，专家说了这个谁谁谁没进，人多了呢又说人满为患，我觉得这挺好的，让年轻人感受一下国字号队伍的气氛，也不错，也是一个新的方式。 嗯。 永远的儿媳妇说，我觉得现在书豪不像是外援这个能力哈，不是外援的这个能力。嗯， 确实在数据上书豪可能做的这几场比赛还不够。 嗯，但是串联上我觉得他还是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哈。7550说了，书豪和吉布森加起来才35分，可人家郭艾伦一人得了36分，还多一分呢，你们那俩这是外援呢，这就表现不成啊，从数据上来分析的哈，来看的。这个正月初四，荣成斋说了，冬奥就开幕了，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春节，这春节可热闹，可不是？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在今年哈冬天的时候，真的是特别非常愉快的一个中国冬奥年，中国年开冬奥会啊，非常有特色。所以说，也请大家多多的关注哈。可能之前有很多朋友没有机会去体会像子昂似的这么好的机会去体会各种冰雪运动。 嗯， 咱们可能也没有这么多条件。那子昂年轻，他的身体条件也允许去尝试各种的运动。大多数人可能像我这种，只能在旁边看。这看 其实 也 能尝试啊，这个。 尽量哈，要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哈。嗯 嗯。还有很多，比如 The Three 说， 嗯， 这个11个位置，每个位置安排一位最优秀的助教训练，然后最后选出能胜任的1到2名球员进行1对1强化训练。 嗯， 是这个思路吧？ 你刚才听了这个马德兴也给大家介绍了，应该不像是以前似的，我是后卫就带后卫，我是门将就带门将，可能是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 嗯， 我说就跟工作室似的，是吧？每一个工作室是一种方式，是一种阵型哈，反正都是尝试哈。嗯 嗯，哎，这个更多的是说在，还是说啊，在犯嘀咕， 嗯， 说这到底这么多人怎么踢呀，啊？ 干嘛来了是吧？这么多人， 嗯，也有可能并不是说李霄鹏一个人想招这么多，这不是叫了这么多对吧？帮手吗， 嗯？ 可能一个帮手推荐个2、3个、4、5个，说觉得这行这行啊，因为这个看到这几位就是说招进来的怎么的说老炮哈， 嗯， 可以说是在也是在各个球队里有深耕啊，很多的球队都是他们深耕的场所，所以说我觉得也是能比李霄鹏更清楚这个球队里到底谁好。 嗯，7751FC 说了，昨儿这比赛 CBA 这个打得还可以，跟辽宁这边摸摸底，也是为季后赛做的准备，可能是太多注意力在郭艾伦身上了，这样的就造成了其他点的很多的漏洞哈。海豚朋友也说，昨儿这球输了也是可以想到的，过程和比分我都能够接受，只是损失有点大， 刚才是他说的，说小雨是不是腿部拉伤了吗？书豪这个穆豪李穆豪也伤了，而且亚尼斯被罚出场，下一场不知道会不会停赛，那应该吃两个技术犯规，应该是停赛了。打广厦如果缺这么多人，那就是真不好打了哈。北三儿也说，郭艾伦是辽宁队的台柱子，咱们的支持点是谁？咱们的台柱子是谁？ 嗯， 咱们是靠团队篮球，咱们不是靠一俩人啊。 是。 哎呀，苏彦军也说，昨日首钢一反常态啊，这慢热的毛病一上来就不一样了，积极的去拼对手，让人眼前一亮。可惜的是，前面拼了，到第四节崩盘了，这体力是跟不上了。 嗯。 还是要给他们加油哈。 是任务行0904说，看来这新冠啊，对书豪影响还是挺大的，体力感觉跟不上了，而且打得有点固执了。 嗯， 想突破又突不进去，好几次被辽宁的两三个大个摁死了。 嗯，一档哈。 嗯， 杨阳阳说，16名教练组就是2年前的世界杯出现的国家队的队员呢，52个队员的年龄和类型也是够丰富的。 嗯， 好家伙，真够震撼的哈。 是。 嗯。真水无香也说，这也太豪华了，实力确实是不如对手，所以昨天啊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大伙儿其实心理上还是可以接受这个比分的情况哈。国安胡同串的说了，昨儿打排名第一的球队打成这样，我已经非常的满意了。郭艾伦昨天是超常发挥，如果说再来一场，咱未必能输给他们呀。再来一场，咱们教练也得在的情况下是吧，比赛最后阶段教练不在，我觉得有几个换人有点糊涂，没太看明白，但是我本来也不明白，大家比较明白哈。苏彦军说了，昨儿一上来跟对手拼得太凶，导致第四节咱们体力有点跟不上，篮板球丢的有点多，无论前场还是后场。昨儿这比赛我看，咱要是遇到强队的话还是有的打，不像之前说遇强不强，遇弱也不强，不是这种说法哈。 嗯，是的。 嗯， 还有，不过主要现在大家吐槽的，一说到这个首钢这块吐槽的主要还是书豪。 嗯， 觉得书豪现在应该打得更好吧， 不像你期待的那样哈。儿媳妇也说了，首钢前三节打得不错，关键是老雅这换人不利，第四节咱打太差，防不住郭艾伦赵继伟，也防不住这个其他队员，方硕呢也没有什么状态，输8分的话这个分数还是可以理解的啊，反正是尽力了。0800也在感叹说，张艺谋是世界上第一个双奥开幕式的导演啊。俏也比较欣赏张艺谋导演，说欣赏他的风格，他的水平啊，业务水平真是无与伦比。 嗯， 也是期待着我们也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无与伦比的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 是的。 旋风一剑说了，首钢打成这样可以了，教练调配人员要是再好一点，可能结果会更好。嗯，我也这样，我跟您的想法一样。 嗯， 尤其是落后7分的时候，咱不是没有机会哈，如果打得稍微的细一点，再耐心一点，不至于输啊。好，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来聊聊我们一会儿第三时段关注还是啊国足长长的名单以及昨天的钢铁之战。 北京农商银行黄金积存业务，黄金零存整取，智能积存稳步增金，既能提取金条，也能赎回变现。买黄金到北京农商银行，让您小投资实现大梦想。详询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昨天受到弱气压场控制，京城能见度欠佳，特别是南部地区局部能见度小于1公里。好在今天白天弱冷空气到访，小北风的扰动增温作用会把最高气温抬升到9度左右，天气条件比较适合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冬天空气干燥，应该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山区阵风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合外出登山。光照充足，风稍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超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五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7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朱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普森回来了，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段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北京时间的8:02，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今天早晨的雄鸡唱晓是由子昂和小丽陪伴大家。 是的， 我们来到第三时段哈，关注昨天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一个就是 CBA 的钢铁之战，还有呢就是长长的国足名单，看见大家伙哈都在聊着呢。稍后我们把大家的这个精彩的点评哈一一分享给大伙儿。昨天这场比赛首钢还是不敌辽宁队，我们请康乐昨天的解说员给您复盘。 昨晚 CBA 第19轮较量当中，北京首钢遭遇辽宁本钢，这场球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前三节比分没有特别的拉开，辽宁队在第三节后半段开始发威，郭艾伦持续高光表现，另外辽宁队的丛明晨上场之后连续命中4记3分，成为奇兵，帮助球队将优势扩大到了2位数，最终首钢男篮在攻防两端均有所欠缺，以95-103负于辽宁队。北京首钢男篮方面，外援林书豪得到17分，吉布森16分，范子铭14分8个篮板4个助攻，朱彦希12分，方硕11分4个助攻，翟小川10分9个篮板。主教练亚尼斯连续吃到2个技术犯规被罚出场，所以赛后发布会由助理教练哈里斯进行了总结。 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game for the fans to watch it。 对于观众来说，肯定看得非常观赏性。这场球我们也在比赛中做出了很好的这种竞争性和这种竞技水平，同时也在比赛中的绝大部分是按照我们赛前的部署去执行的。但是我们在第三节有一个波段发挥的不是很好，让对手抓住这个机会把比分拉开了。但是我们也一直是努力去试图去扳回比分。 But also we play with a tough opponent that they didn't allow us。 当然，对我们的对手实力也很强，他们也是把这个比分优势去保持住了。这个比赛绝大部分比分保持很焦灼，是因为我们在场上去大家的这个联系性做得很好，同时也是一直是始终贯彻我们赛前的这个比赛计划。 辽宁队方面，郭艾伦本场表现非常完美，得到36分、9个篮板、8个助攻、2个抢断的数据。其中三分球方面，郭艾伦6投5中。赛后，辽宁队主教练杨明总结道：“ 一场艰苦的比赛啊，而且从比赛的走势看，也是犬牙交错。我觉得北京队的实力往往被外界低估。从我的角度看，近几年的这种，尤其季后赛的对抗，不管是对广东还是任何球队，都是令人比较惧怕的。而且我们对于这场比赛准备，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因为确实第一场比赛输了，而且输得比较难看，所以大家都憋着一股气儿把这场比赛，去打好，去执行好。我们队员也执行得非常好，但是大家这种调整的能力一直在进步，还是跟上一场一样啊，就是也就是一场普通的比赛，代表不了什么。我们还会这种去发现球场的问题，及时总结，把最佳的状态留到以后吧。 另外，也有记者问到了郭艾伦对于林书豪的评价。郭艾伦表示， 豪哥来说，刚才我已经评论了，就是说他的一生，他的从他的年轻时候到现在，都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他的拼搏啊，他的经历啊，都是一个传奇。所以说，对位来说，可能学习也好，然后在大家在一起竞争也好，可能在场上就不会想他是谁或者他怎么地的。但是场下来说，他的为人，但是他的经历都就是说，教会了我很多。所以说我一直非常尊敬他。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今天的主咖上麦，我们将会请北青报的记者宋翔来给大家说说赛后的情况，尤其是对这场比赛的点评哈。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伤员的情况，我们来请进宋翔。宋翔你好。 小姐好。 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非常关注昨天啊队员这，比如说李慕豪最后是什么情况，他这个腿你有没有发微信问问大家伙，还有之前小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先说这两名伤员的情况吧。关于刘小雨呢，是这样，赛后的时候我也给他发微信，我说你的腿怎么回事，因为在昨天比赛当中小雨只打了不到6分钟。小雨给我回复是情况是这样的，他在之前跟广厦队的那轮较量当中，他的这个腿部肌肉拉伤，之后呢一直没好，然后呢这场比赛呢又被辽宁队的队员呢顶了一下，所以呢当时呢没法支撑了，就是没法支持比赛了，所以他只打了这个开局阶段，后面比赛就没有出战。至于说这个伤病会不会影响到下轮比赛，我觉得有可能会，因为呢他呢在昨天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腿部还是比较疼的。和广厦队的比赛应该是在周日，所以呢间隔时间非常短，我觉得对于刘小雨而言呢是很难去完全的恢复的。李慕豪的伤病呢可能今天还需要进一步跟他确认，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给他发微信说这个情况怎么样，他呢说还得在今天的时候去看一看。他也没有说具体的这个是怎么造成受伤的。应该说我从他的表述当中感觉到并不是很乐观，当然说今天我还会去更新这方面的信息，看看李慕豪的伤病情况。但是对，但是两个重要的球员的伤病确实在这个阶段不太对守望队有利。 对，我们家里人说个千万别是跟腱的问题也有猜的说下场比赛咱对广厦完了，这两个人也不在，还有说包括是我们的教练应该是吃了两个踢之后下场比赛是不是得有助理教练来指挥了呢。 这个呢应该不会。因为呢根据这个赛季的一个这个停赛的处罚，包括球员跟教练，就是两次技术犯规，在之前赛季啊你被驱逐出场，下一轮会停赛，但是呢这个赛季会累计到一定的这种次数才会停赛。在这个方面呢我还专门今天早上的时候问了球队的相关的人士，他们说应该不会，就亚尼斯应该不会下轮停赛，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我们守望队还是一个稍微的好点的消息吧。 坏消息里的算好一点的消息。 对，所以稍微好点的消息，因为跟两个重要球员的伤病相比，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消息。 昨天这场比赛其实我们前面打的还可以，所以家里人哈都说这个比分差这几分呢也能接受，毕竟从整体的实力来讲咱们跟辽宁队还是差很大一块哈。那来分析分析哈昨天咱们这一场钢铁之战。 钢铁之战，我觉得其实 我们前三节整体上表现的还不错，最后一节为什么，或者说第三节的后半段到第四节的前半段，我们为什么会有一段时间比分拉开？我觉得对于辽宁队的这个全场紧逼，以及他们就是迅速的提升整体的防守质量，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的适应程度并不是很好。对方的防守质量其实会突然的这种提升，其实这个是辽宁队一贯，或者说他们习惯性的一个防守的一个策略，但是呢，北守望队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调整能力并不是很强，所以造成很多失误啊，被对手打成很多的反击，比分呢一度拉开。后面呢，我们虽然在追赶，或者说也是在尽量的缩小，但是我们在一些关键球的处理上，以及缺乏一些真正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这样的球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跟辽宁队之间的一个差距。当然说我们在防守郭艾伦这块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你纵观整个 CBA 有几个能像郭艾伦这样的一个顶级的后卫，所以我觉得在防守郭艾伦这块，尤其是他昨天晚上手感这么好的情况下，其实他得到30+的一个分数，我觉得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我就想说的是，刚才那几个点，其实呢，对于北京守望队应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如何这个对破对手的紧逼，因为呢，你不光是辽宁队，你包括浙江、包括广东都会有这样的这种防守策略，包括现在的广州队都有这样的防守策略。我们如何去应对？我们如何去在跟这些强队之间的硬碰硬过程当中能够化解对方的这种防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得需要比如说吉布森，比如说林书豪，在关键时刻去更多的站出来，去帮助球队去解决问题。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期待后卫外援所扮演应该他们的这个球队的角色。 今天我们家里很多人都针对林书豪昨天的表现哈表示出失望，觉得书豪现在的表现不像是一个他们期待的那种外援的表现，那我们怎么看呢？ 其实我记得在之前的联系当中，咱们就说，我觉得现在的就是北京的球迷其实应该对于书豪的期望值，跟他2019至2020赛季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有所调整，有所变化，因为你可以看到，或者说通过第二阶段开始之后的比赛表现，你可以看到书豪的身体的状况真的是不如以前了，而且我觉得在一些方面，比如说爆发力，比如说突破的速度方面，下降的比较多。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书豪他的进攻的手段更多的是远投，或者说分球，在对方的这种包夹的防守之下去主动的去分球，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才是书豪在这个体系当中所扮演的这种重要的这种角色，或者说一些作用。但是你说像之前那样能够一步过掉防守的球员，犀利的突破，我觉得书豪在现阶段可能无法达到咱们的预期。这个办法呢，其实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呢他的身体状况呢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可能会伴随着这个比赛的逐渐的增多，他的身体状况可能会有所提升，但是呢我觉得提升的幅度并不会那么大，所以我觉得对于书豪的期望值你不能太高。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吉布森或者是后边的布朗在到队之后是不是能够有更强烈的表现，或者说在关键时刻能够跟书豪形成一些这种场上的一些互补。因为呢这也是为什么守望队去签约布朗的原因。那布朗呢，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外号这个小哈德森，或者说年轻版的哈德森，他的这种突破能力非常强，他也有一定的远投能力，所以我觉得可能要期待后边的一些新援的到来，改善球队这些方面。 他得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呀？ 是这样，布朗呢现在呢已经解除隔离了，但是呢他在上海正在进行特训，北京守望队也派了训练师李昂，去到上海进行一周的跟这个布朗进行这种训练。那这个训练之后呢，他会返回北京，再次的进行一周的这种特训。因为呢那个时间呢应该是他到中国28天之后，所以呢他会从北京启程前往长春跟球队会合。我算了算的时间，应该说会在 第二阶段的尾声的还有四场比赛的这个大概时间的节点和球队会合。那个时候因为对手呢也并不是那么强，所以呢我觉得亚尼斯会给布朗一些时间去出战。 那肯定广厦是没戏了。 对，跟广厦肯定是没戏的，因为我觉得下一轮跟广厦联双队会非常难打，因为之前呢我们输过对手，而现在呢又面临着一个伤病的一个这个集中爆发的一个时期，所以我觉得守望队会非常难打。但是我一直在说北京守望队其实一直有一个这么个一个传统，就是外界越看不好他们，伤病越多的时候他们越能迸发出特别惊人令人意想不到的能量跟 比赛 的表现。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直关注守望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看看我觉得下一轮他们能够是否能够继续这样。 好，谢谢宋翔的分析，我们也时刻关注哈队伍的伤情，有最新的进展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哈。再见。 好，再见。 其实也是关注到一些球队的变化哈。托尼韦就说了，首钢队从第二阶段已经开始慢慢的改变了，开始打快，也不会压着节奏打，刚开始几个回合还可以，后来是无论是舒豪还是吉布森一过前场就开始攻了，所以说也发现了这些球队的一些变化哈，不光是跟以前啊怎么拖时间这种方式了。角门男孩说，那些对舒豪还抱有幻想的人应该想想，首钢要是有成绩的话，球迷也喜欢赢球，但现在舒豪在对抗的时候只会摔跟头了。刚才宋翔也说了，咱们对舒豪的这种期待跟他第一个赛季应该是不太一样，应该是有所改变了。 过一年大一年了，对吧？又确实是身体机能又下降一年，这还是要理解吧。但是确实我觉得尽管说是这样啊，说是这么说，但其实舒豪确实肯定可能打得更好。 风言风语人说了，就等着布朗二世来了，完成最后一块拼图，还得真是得等一会儿才能来呢哈。海豚朋友说，布朗防守强，可能用来防对方的攻击箭头啊，这个是比较有效的。还有我朋友来晚呢，没听见小雨的这个伤情吗？说小雨啊，跟上一场广厦打的时候有点肌肉拉伤了哈，需要休息休息，但是不知道跟广厦这比赛还能不能上。这是 CBA 昨天首钢的比赛，我们稍后在第四时段还会和大家来互动哈。接着来关注长长的国足名单，来请中青报的记者郭健给大家来点评一下。你好，郭健。 啊，主持人好。 刚才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已经和大家说了一下这52人的名单，当然我们的教练组也是跟以前说的那样比较的冗长和庞大哈。那您怎么看这个名单呢？看到这个名单的第一个感觉，还有你有没有发现哎哪个以前没有关注的球员倒是进入到这个名单当中？ 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把这么多人叫来集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我们打不了热身赛，然后呢他需要保持一个这个比较完整的阵容啊，因为李霄鹏的合同呢他没有签很长，就像上一份那个李铁的合同一签签好几年，他现在不是这样了。所以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就是我要培养多少年轻球员。但是呢，这个我们说李霄鹏他好就好在哪呢？他会照顾各方的情况，然后这个把能选进来集训的，我先选进来集训，我先看，我让大家都先感受一下啊。尤其是这个集训呢，又在国内，他又不是说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多重要啊，因为他目前接下来的面临的两场比赛，一个是客场打日本，一个是客场打越南啊，你基本上能用的球员还是之前用过的，他不会有太多的新人这种试验性质的或者冒险性质的拿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虽然这个名单我们看这个集训的人很多啊，50多个，里边门将有6个，那你就知道了，那你至少到时候这个打客场的时候不会带6个门吧，对吧？所以基本上这52个人，你还是按照23个或者25个这种名单，然后拿出来这么2-3个这个替补的，就是防备意外的，所以走的时候基本上至少是要少掉一半的人。你按计划，对，那你就是提前4天或者提前5天去日本， 啊，走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名单里有一半人是不会长期在这个国家队或者叫这个集训队的。 嗯，那这个名单当中哈，有您之前没想到的吗？有没有看到一些新鲜的？ 哦，我很多人我都没想到，但是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他要组织这么多人这个来进行集训， 嗯、 我以为有30多个就足够了、 嗯、 啊。 结果一下叫了这么多哈，嗯， 对，这个后来你了解情况了呢，也正常，就是他需要至少两支完整编制的球队， 嗯 啊， 在这个名单当中，其实还是让国安球迷比较高兴的是高天意进去了， 对，因为高天意就是在联赛的这个阶段。我觉得就是刚打完的这个阶段，他连着几场表现都特别好。 嗯， 他表现好不是说他这个送出助攻了或者怎么样， 嗯， 他是能在这个教练给他的这个位置上，然后他能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基本上发挥出来。我们包括看他的防守基本不失位，然后动作这个我觉得比较硬朗的这种，就是他防守这种压迫性还是够的。然后呢，这个进攻他现在也有一个传球，我们看有的定位球现在也是给他。所以我觉得高天意进来呢，不意外。但其实你要说这个略意外的，就是，海港那边那个李文军，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没进来。 对， 对， 我也看到很多人说还是没有李文军。 对，因为尤其是这个赛季，其实李文军我觉得是这几个赛季发挥特别亮眼的一个赛季。他不跟以前他就是比较，他是这种。教练比较喜欢的，因为他不是那么显的那种球员，但是这个赛季呢，他数据其实很漂亮的，我们那个射手榜前十，然后那个郭田雨、张玉宁都是10个球，李文军是一个本土球员，进了7个球，就是这三个人是这个射手榜里前十的本土球员，所以就是说这个数据这么好，而且他在左边，前面后边他都能打。他是一个多面手，我觉得，而且他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点，所以你连集训都没有他，我就不知道这个里面，我估计可能是他这个个人有什么情况啊，不然这个教练不会把这么一个就是无论如何你要能想得到能用得上的球员，然后那个你不把他招进来集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想不到的， 嗯。52个球员基本上啊，大多数是出在非常熟悉的这几个国安、北上广，还有加上山东，一共4支俱乐部。您觉得球员都集中在这儿，说明了什么问题？ 不是，就起码说，就是过去几年几个赛季，然后这几个俱乐部的起码在人员的储备，在这种这个人员的搭配上， 嗯。 那就是还是国内最好的。你包括那像今年泰山打这么好， 嗯， 我觉得未必就是李霄鹏他对泰山熟，所以他用了很多泰山的球员。 嗯， 我觉得那泰山今年表现就是好，大伙发挥的就是比较稳定，所以他用多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北上广鲁，所谓的北上广鲁， 嗯， 那你上如果你把申花算进去哈，他其实也差不多小10个人了。 嗯， 就是。足球我们看它这种还是大城市它抵御风险的这种能力会强一点， 嗯， 这个跟这个地方经济的发展是 密切相关的， 有很大直接关系， 嗯， 对， 嗯， 你虽然看这个广州就是以前的恒大，现在好像这个下个赛季到底怎么办不太清楚， 嗯， 但其实它的恐慌程度它不像比如说这个河北或者像重庆这种， 嗯 啊，他其实这种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强的，他只不过就是看这个投资人从比如说是如果从恒大或者换了谁或者两边各拿多少的问题啊，他不是一个面临这个灭顶之灾的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那包括像现在为什么这个队有那么多人还能进到集训队，说明这些人还是合用的，还是比较好用的， 嗯。好，那我们也继续关注吧，这一众人等哈，在上海集训之后， 嗯， 咱们估计还是原来的大结构，可能会挑两个在集训当中表现不错的啊，然后在个别位置上作为候补的啊， 对， 作为这个伤员或者是意外情况啊做后手的， 嗯， 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两场比赛大家也都心里虽然说还有机会吧，但是心里的期待也不算太多，只是说在2月1号越南这场比赛可别踢丢了。 那个， 是他现在所谓的机会呢，就是 理论上 你要算分，对，还行，但实际上他更现实的情况就是他现在随时可能这个提前出局，这是一个这个比这个理论上还有出现机会的这么一个可能性更大的一个事儿啊。因为你前面那个你想把这个沙特、日本或者澳大利亚谁给挤下来，我觉得这个在理论上基本上都就没有了。 好吧，那我们也现实一点哈。 嗯， 好，那我们继续关注国足的备战吧，毕竟还有两场比赛哈。那希望国足能够好好的，这些队员在踢完了中超比赛之后，也比较好的身体状态来投入到国家队的训练哈。好，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之后再连线，再见。刚才小奥同学说了，长长的国足集训名单，普遍培养，重点选拔，又是大面积的筛选啊，说明目前没有特别突出的人选啊，是不是也希望不要太浪费顶级的资源啊？反正该去的都去了，能行的那几十个都涵盖其中了。 哈哈，也有说招这么多就是为了找陪练，中超其他球队也都休假了，又不能出国找对手，那就自己招一个对手，组一个对手， 就只能自己跟自己踢哈。疫情之下咱也没有更好的方式了。 是 托尼伟说，首钢这个比赛，小川现在的运动能力也是下降了，突破上篮的成功率下降。这前几个赛季要是首钢得不了分的话，就是让小川背身单打三号位，可现在不行了，现在反过来了。哎，真是哈，这队员没有办法，他一年跟一年的身体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哈。 用户7751说，就像篮球的红黄队啊，两队开打，最后一组合。 五公里说了，说实力还是差了一点点，但是昨天首钢这结果还是正常的。体育爱好者也分析了分析，说其实也没什么，好好总结呗，未来还是可期的。AJ Pacer 说了，几场比赛下来，感觉到林书豪是老迈了，体能严重不足，用他还不如用小雨，主要是小雨也伤了。所以后面呢，昨天这场比赛你看到的前半部分很多时候都是书豪在打哈。 是， 嗯， 海通朋友说，王刚、于洋、李可要是不手术是不是也得进去啊？那我觉得得吧， 那必须的呀哈，得有啊。平常听雨声说了，52人大名单透出一种四平八稳、谨小慎微的感觉。 是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份名单是怕漏了谁。就是说能带上的都带上了哈。 是，又球迷问李根在哪儿呢？ 李根 没去赛区都，他重伤啊， 养 伤呢， 休息，想他了是吧？说到这个裁判，刚才忘了问宋翔这裁判的事儿了。8338说，我昨儿还说呢，说别让裁判抢戏，结果一语成谶。要说呢，裁判这个吧，咱也是没办法。有时候这关键时刻的判罚确实是影响到比赛的走势，甚至是比赛的结果。但是呢，咱们这个裁判的问题，咱一直也在说，说是说，但是，咱得服从啊，对吧？没辙呀，咱。包林伟说了，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辽宁队能够跑出这么多的空位，说明人家的挡拆战术很成功啊。首钢的挡拆呢，很少能够跑出成功的后卫，成功的空位。朱彦希最后全是强投啊，实在没辙了，所以命中率急剧下降。 这也没办法，就是说有的时候整个的这个战术体系还是好的。因为不是说杨明一个人负责所有的每个球员怎么打啊，或者说每个细节怎么打，教练团队整个团队的强大也很重要。 好，这是首钢的话题，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呢，还会跟大家聊这两个话题哈。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稍后还有综合消息等着大伙。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

演员也会大幅减少，但是科技会让现场人少而不空，空灵而浪漫。 哎， 啊，当然随后呢，刚才你在录音当中也听到了，张艺谋导演哈，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些相关开幕式他的设想，包括这次的安排等等哈。有空的时候您再去多多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啊。 嗯嗯，是的，冬奥村首批25人进入小闭环啊，这个是。首批25名工作人员进入小闭环开展工作，哇，这真的是第一批呀！ 嗯，是从1月6号就开始了哈， 人数很少。 按照疫情的防控的要求，当然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会有更多的冬奥会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进入到大闭环当中啊，包括我们的记者，北京体育广播的记者也会在这个月的月底左右的时间进入到自己的工作的岗位当中。 是的。 冬残奥会的颁奖花束比冬奥会多一只蓝色波斯菊，也是上了热搜。那这次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所用的花束呢，全部都是用手工制作的，编织的工艺呢也是精细和复杂。 嗯， 仅一朵玫瑰就需要耗时至少5个小时。那许多残疾人朋友呢，都是从头开始学习编织技艺的，因为身体的原因呢，也是要比我们常人付出更大的努力。 哎， 向他们致敬。 是的。 刚才我们在第30段跟大家介绍了首钢昨天的战况啊，这一轮的比赛昨天晚上还有一场，下午还有2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这是这个还有第19轮其他的比赛啊，山东险胜江苏肯迪亚啊，陈培东拿到30分，吴冠希19分8篮板，山东是105-100战胜江苏，山东夺得2连胜，江苏遭遇8连败。最后时刻双方其实是战成了95平，然后呢吴宇嘉3分命中，江苏反超比分，但随后贾成暴扣，陈培东空篮命中，山东最终是105-100战胜江苏啊，最后还进行了一个非常激烈的博弈。赛后发布会，山东主帅徐昌所透露高时延拼到抽筋，并点名表扬了陈培东，山东3人得分上双，陈培东30分5抢断3助攻2篮板，哈德森24分5篮板5助攻，吉伦沃特20分5篮板，江苏4人得分上双，张熙然21分6篮板3助攻，吴冠希19分8篮板5助攻2盖帽。 昨天另外2场比赛，上海队是121-96击败新疆，终结了新疆的3连胜。上海队5人得分上双，其中像王振林11分，刘征二3分2个助攻，外援富兰克林30分4个篮板4个助攻2个抢断的表现。那新疆队这边呢是4人得分上双，其中摩尔特里贡献了31分15个篮板，还有3个助攻和2个抢断。 嗯， 奋斗球员阿布杜沙拉木15分5个篮板和3个助攻的数据。 是的，宁波仅得64分，又创了 CBA 赛季最低的得分记录啊！而且还是双外援都上的情况下，宁波这个64-99不敌浙江。本场比赛宁波全队66投25中啊，命中率仅有37.9%。3分球18中2，命中率11.1%。宁波的双外援全都登场比赛，甚至还在第三节的时候双外援一起登场，但宁波在第三节只得到10分。全场的宁波的大外斯蒂马克15投6中得到14分，特罗特三世则是4投0中1分没得。上次有球队在 CBA 常规赛单场得分低于64分，还是18-19赛季的81的59分，再往前就要追溯到13-14赛季了。 常规赛的赛程过半，我们来看积分榜的情况。目前辽宁队战胜首钢之后17胜2负领跑积分榜，浙江和广厦呢是16胜3负，浙江排第二，广厦第三，上海15胜4负排在第四，山西和广东呢都是14胜5负，山西第五，广东第六，深圳队是13胜6负排第七，广州12胜7负排在第八，首钢目前11胜8负排在第九的位置，山东和北控都是10胜9负，山东第十，北控第11，吉林排在12，青岛13，新疆14，四川15，天津16，福建17，江苏18，宁波暂时排在第19的位置。 嗯， 而同曦队只有1场胜利，剩下比赛全部失利，暂时排在第20。 是的，第20轮的比赛哈，也给大家简单的预告一下，今天就有要开打的，在今天的下午3点，北控要对阵青岛，然后同曦对阵福建，然后在今天的晚上的7点半。7:35，深圳要去打山西，广东对阵吉林。 明天本轮比赛还会继续进行，中午11点将会开始江苏对新疆，天津对辽宁，下午3点四川对山东，3点半北京对广厦的比赛啊，这场比赛， 我觉得还是挺艰难的。晚上7:35，浙江打广州，以及晚上的8:00，上海对宁波。我们将在今天晚上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对明天北京和广厦这场比赛进行前瞻啊。另外，据报道说呢，广东男篮也是接近签约前山西外援里奇莱多。莱多是一位得分后卫，以前在北控和山西都打过。18-19赛季呢，在北控的这个球队当中也是出战过15次，场均是32.3分、9.9个篮板、5.6次助攻和2.2次抢断的数据。2020到2021赛季呢，是为山西打过7场比赛，场均19分、7.6个篮板、4.6个助攻和1.44抢断。因为目前广东队只有威姆斯一个外援，马上布鲁克斯还在伤势的康复过程当中， 是的， 所以他们也找一个备份儿、 一份短工吧。全明星的 NBA 那边哈、全明星首轮投票，库里是票王，杜兰特领跑东部。勇士球星斯蒂芬库里在2022年的全明星首轮投票结果当中呢，哇，这也太多票了，以258,4623票暂时成为票王。东部则由篮网球星凯文杜兰特以236,435票暂时领跑。 这是第一阶段哈，慢慢的还会有下一轮的投票。 是。 在1月6号的时候，美职篮的民宿德克诺维茨基举行了球衣的退役仪式，他曾经的队友中国篮坛的民宿王治郅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是一个带有中国龙元素的毯子。收到这个礼物之后呢，诺维茨基也是非常的开心啊，表示了感谢。他和王治郅有过在小牛队做两个赛季队友的经历。 是的。 大致回忆的时候还说呢，说德克很勤奋，天天晚上都会加练，很刻苦，很自律，非常的优秀。大致还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诺维茨基非常喜欢弹吉他，赛季期间，尤其是季后赛期间打客场的时候，还会带着吉他去哈，有空的时候自弹自唱。 来关注一下排超方面的消息吧。21-22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的最佳阵容昨天公布了，是由排超联赛组委会评选产生的，冠军队天津渤海银行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有五个人摘得6个奖项。这个最佳阵容是如下，最有价值球员就是 MVP， 是来自天津渤海银行的林莹，最佳外援是同样同队的瓦尔加斯，然后最佳的主攻是李莹莹和上海光明优培的仲慧，最佳副攻是一样天津这边的袁新月，辽宁华军的胡明元，最佳接应是江苏中天钢铁的龚翔宇，上海光明优备的王维一是最佳自由人，然后最佳的二传是天津渤海银行的姚迪，最佳教练是天津渤海银行的王宝全。 足球方面，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国际足联公布了2021 FIFA 国际足联最佳球员三人候选名单，梅西、莱万、萨拉赫入选，没有 C 罗。公布了3个候选人的名单，这个巴西莱万和萨拉赫。之前呢，梅西是个人的7座金球奖奖杯获得者，这次又是热门人选。 是的。 萨拉赫虽然是在金球奖的评选当中只是获得7，但这回真是进了前3了啊。莱万在金球奖当中是位列2，这次看看能不能跟梅西 PK 的过。我觉得也够呛啊。 但是投票方式和人群不一样，我觉得这一次还真的有希望哈，就是莱万是真的有希望。因为之前的金球奖是由每个国家的足协的一位记者，就是一位足球媒体人去投票，票数一是少，二是媒体人和职业球员他们之间的看待这个足球和评选的方式，对，完全不一样。那这个呢是非法最佳，是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它含金量我觉得有时候比金球奖高， 这是个技术奖。 对，是的，这个是由各国的教练队长记者和球迷共同票选出的，就尤其是教练和队长的票数权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怎么说呢，就是最佳球员啊，金球奖就是一个金球奖，它就是一个，主要是一个 荣誉， 比较有噱头的一个奖杯，一个活动。但这个是真正的最佳球员。 当然各国教练和队长也会先选自己家的啊，这是肯定的。 几乎都这样啊，每年也会偶尔有那么几个新闻，就是说这反水了，某个足协的某个国家足协的就不选自己家了。 那就说明被选的那个人的人品真是太好了，别一家人都选你。这一届颁奖典礼1月17号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国际足联也公布了世界足球小姐的三人候选名单，分别是巴萨的珍妮弗·埃尔莫索、阿莱西亚 普特亚斯，切尔西的萨姆凯尔，其中普特亚斯此前获得过女足的金球奖。 是的， 这是女足球员的情况。 足总杯，英国那边的哈，英格兰那边的热苏斯进球加失点，小将传射，曼城4-1晋级。这是曼城4-1大胜了斯文顿，进球的热苏斯哈，进球之后又射丢点球，然后是贝尔纳多、席尔瓦和京多安破门。19岁小将帕尔默也是完成了传射。 拜仁慕尼黑在德甲第18轮的比赛中，主场1-2输给了门兴。这场比赛莱万又进球了，诺伊豪斯和莱纳连任两个球，这样就逆转了拜仁队，拜仁的5连胜被终结了。门兴近6轮比赛也是不容易，取得了首场胜利。 是的，周五西班牙国王杯1/8决赛抽签结果揭晓了，巴萨直接在1/8这一轮就遭遇了毕尔巴鄂竞技，这是一场决赛级别的对决了。而皇马是抽到了埃尔切，巴萨是国王杯的卫冕冠军，但毕尔巴鄂竞技在2019-20赛季赢得过国王杯冠军。吴磊所在的西班牙人也进入到16强了，他们抽到了马略卡，而贝利斯和塞维利亚会上演同城德比。除了参加西班牙超级杯的球队，就是皇马、马竞、巴萨、比尔巴鄂竞技啊，这是去年的这个4支这个拿到一些荣誉的球队。其他的球队的国王杯1/8决赛在15号或者16号进行。 巴萨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也宣布，已经和阿斯顿维拉俱乐部就租借库蒂尼奥的事儿达成了协议，租借期到这个赛季结束。 是。 报道当中还说啊，合同是包括一个买断的条款。根据此前的消息，维拉会承担他的大部分工资，现在维拉的主教练正是他在利物浦时的队长杰拉德。 是，这很尴尬，就是之前去拜仁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哈，就是去了拜仁以后发现，哦，库蒂尼奥原来这么厉害呢。然后呢，最后这个买断，但是呢，拜仁人又多，对吧？然后买断条款也没激活，库蒂尼奥回了巴萨以后，巴萨球迷还都还挺开心，说哦，在拜仁踢出来了，回了巴萨以后一看，又出不来了，回了这儿又不行哈。然后这又去阿斯顿维拉了，去再回到英国英格兰英超看一看吧。 毕竟有熟人在。库蒂尼奥是1992年6月12号出生在里约，2018年1月8号去的巴萨，2019-20赛季租借到拜仁，在巴萨踢了106场，打了26球。球队当时因为他在的时候是65胜24平15负。另外巴萨昨天还官方宣布说，球队的中卫阿劳霍已经接受了手部的手术，还有其他的伤停情况，像德斯特、加维、巴尔德新冠检测目前都已经转为阴性了，可以重新回到球队的训练。那周末西甲的比赛据说可以登场。 是的，巴萨也是开始往上赶了哈，这个跟前四咬的开始越来越紧了，还是回到了一些正轨，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纽卡这边也是，这也是另一支，对吧，让我们可以说是吃瓜看戏的球队哈。昨天英格兰右后卫特里皮尔宣布呢加盟纽卡斯尔联。英格兰右后卫特里皮尔现年31岁，出身于曼城青训，2015年夏天从伯恩利转会至热刺，效力热刺的4年时间里，总计出场114次，贡献2球、24个助攻。随后呢，在2019年的夏天，热刺又转投马竞，出场86场比赛，贡献11个助攻，并随队拿到了上赛季的西甲冠军。 好，以上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为大家综述到的最新的体育消息。来看看大伙儿的微信微博，长长的国足名单以及昨天的钢铁之战，大家的感受是怎样的？用户9720DX 说了，基本上满意吧。给首钢加油，昨天这场比赛确实是有差距哈，但大家也在讨论说，我们首钢球员像小川啊、朱熹啊，确实年龄大了哈，现在的状态啊，包括像林书豪，昨天这场比赛并没有打得像大家期待的那样哈，但是呢，基本上也是把自己能打的体力都打出来了，大伙儿也都在讨论，包括像方硕现在的年龄和现在的表现等等哈。这包凌伟问了好几回了，为什么昨天老雅吃了2个T没有看到画面？主持人知道吗？就是抱怨啊，就是被这个主教练看到了呀。第四节比赛的时候，有一个球是吉布森上篮不进，然后回头就给辽宁打了个反击，还投了个3分。但是之前这个老雅认为说吉布森被犯规，所以就抱怨。结果裁判咔咔2个T，出门。至于说亚尼斯说了什么，因为我们也不在现场，也看不见，也只是镜头扫过哈。大致情况是这样吧。 是，还有很多的 这个在讨论北控的， 嗯， 说北控今年确实不行，但谁又是从小孩成长起来呢？有错误缺经验都正常， 嗯， 坚持下去两年就能出一批新人， 嗯， 又会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强大的球队。嗯，不管怎么说，确实我觉得北控首先说今年这个战绩，尤其是在第一阶段打完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差呀。 嗯， 啊，就说的仿佛是一个垫底球队一样，就完全拿不上台面的球队一样。 嗯、现在反正是季后赛的边缘吧。 嗯，是。 啊，这是在哪儿打卡呀？风吹麦浪，看着吧，湖面没有那么大。这是龙潭湖吗？还是哪里？因为湖面的这个小的感觉哈、啊，要是大的话，我可能就猜看周围的景物，就有可能猜是北海啊，或者是颐和园了。周扒皮说，小敏给首钢留了一个抗造的底子，这是抗造了这几年了，也差不多了备用的哈。 是。 小文男孩说，昨天田宇翔一上场就连续失误，我看着挺着急的。哎，怎么不用杨阿丽呢？这算是锻炼自己的新人呢、 嗯。是。 都是自己人，不要这么说。 有球迷问啊，说所以啊、 嗯、 春哥呀、啊、郭士强啊、 嗯、 杨学增啊、 嗯、 都不错，哎，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用外教呢？ 嗯、 外教倒是也不错。 嗯，六六四五说钢铁之战是吧？ 嗯， 昨天首钢打得非常好，我还挺满意的，就是没有及时的应变，专人去防丛明晨，咔咔投三分呢，一投一个准儿啊。其实除了丛明晨之外，我觉得昨天他们投三分的准度比投两分多，比投两分高。 嗯， 如果布朗的水平不能超过现有的外援，咱进前四那就比较困难了。 是。 嗯，说到年轻哈、啊，海豚朋友说十八九还是小孩，二十四五就不是小孩了，二十四五那就应该是当打之年了，快。嗯，也有很多朋友哈，看到这个国足的名单之后呢，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宁波说了，感觉到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嗯， 就人多嘛，招那么多人不是为了打对抗吗？这不是找不来其他热身队吗？所以演练日本和越南的这个对手的战术，我们先适应适应。这是黑芝麻发说的哈。 嗯嗯，也有这个比较乐观的说， 嗯。 打第一名球队打成这样很满意了。 嗯， 郭艾伦昨天也是超常发挥。 嗯， 再来一场，首钢未必能输给他们。 嗯，老兵新传说，集训大名单当中可以叫做人多力量大，但是也不能弄成了人多把房子弄塌了的事儿。老话说啊，兵不在多而在精，也不在多而在勇。大家不都猜嘛，因为咱们没有热身对手、 嗯， 所以一是让年轻队员来感受一下国家队的气氛，还有就是模拟一下打法。 是， 然后对抗对抗哈。 对、 嗯， 其实不管怎么样吧，这也是一个全新的这么一个尝试， 嗯， 对不对？我觉得有新的东西总比和之前一样好。 嗯，白又白说了，钢铁之战打的是你来我往，没被压着打，输着也行，我能接受，一比一扳回来了。不过之前那个一也不是真正的辽宁队，三大国手缺席的辽宁队哈、啊，基本上那场比赛，咱要说人家放了，好像有点这个。有点不太负责任，但确实是那场比赛不是真正的辽宁队的实力哈。 嗯， 任我行说了，昨儿比赛前三节双方打的都挺好看的，势均力敌吧。但是第四节开始，辽宁队这个三分呢，一下就把咱们给打乱了。其实第四节后半段，辽宁队自己也有点乱，但人家扛住了呀。总之，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这。Espace 说，老雅就是双替，就是撞枪口上了，以为裁判听不懂希腊语。这内幕您也了解呀？ 就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嘛，咱也离得远，咱也不在现场、 嗯， 不知道他说什么，肯定反正是说点什么哈。 是， 小青王说这输了一起扛，没事儿，人多力量大。您说的是咱是52人一起扛的意思是吗？太幽默了。 嗯，更多的也是教练组一起扛， 嗯，一起扛啊。老远的远说，精辽大战首钢其实打的还是真不赖，就是说人家这个核心啊，郭艾伦打的太神勇了，咱也没辙呀，是吧？30多分的表现。 嗯，也有说这个主教练这停赛一场赔大了。看咱们现在看看有没有这个具体的消息吧。 嗯，刚才也有朋友说好像今年是4场 就四个 T 好像才停呢， 嗯， 是有次数的哈。那刚才宋翔也特意问了，说，跟往常不太一样，如果两个 T 的话，起码下一场对广厦应该还行，还在指挥。 就是最后这个离场前对技术台鼓掌这种啊，不知道会不会被裁判报告写进去啊？这个就再等着吧。 按说不会再雪上加霜了吧？ 但愿吧。 啊，有朋友说昨天首钢打得挺棒的，辽宁队近前主力，双方也是都打出了真实的水平。首钢队的主力球员岁数大了，体能有些不支，其实已经尽力了。还是那句话，输球咱别怨裁判，没意思。 嗯、 首钢加油！ 周伟说， 嗯， 内线补强了还赢不了强队，这就是教练水平的天花板了吧。嗯， 咱昨儿也是，你看到后来说这个李慕豪拼的哈，脚这是一瘸一拐的了，已经到极限了。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个老伤， 嗯， 是不是复发了的感觉哈。 是的， 当时因为没有人碰他嘛，他就自己突然一下就弯下身去哈。 对， 开始大家还注意力没在他身上，一瘸一拐了才发现，哎呀， 嗯， 李慕豪。嗯， 这儿有莱万克洛泽， 嗯， 这名字就够很大的哈。 莱万和克洛泽是吗？ 对，然后，说首钢把郭艾伦挖过来吧，加上舒豪、布朗、双塔，啥呀？ 别想了，怎么可能？ 啊，刚才我还看有听众说，现在最合适咱们的是谁？是欧文啊。 行，您要不 您先劝劝，让他把疫苗先打了。 对，到咱这儿来还得隔离呢哈。嗯，雪山漫游也理解，说国足人多，这不是为了打对抗赛吗？因为现在没有球队能跟咱打教学赛呀。乡野小老头说，对辽宁队两回合，首钢还赢着呢。您是说从小分上是吗？ 嗯 嗯。王宇说了，第四节崩，主教练停赛一场，目前看说是不停赛哈，因为今年，目前的这个规则来讲，可能。14场，但是没有去核实哈，而下一场应该还是可以带的。嗯， 也有分析的比较细的， 嗯， 说大韩才得5分啊，那说明咱们内线占优势的，输在外线了。 确实，大韩昨天我看着我都有点替大韩着急。海豚朋友说，辽宁是出了名的第四节惹不起，经常是第四节发力打崩对手，所以昨天咱们还凑合，啊， 嗯， 这表现还可以，是最后没咬住牙。 首钢显然现在是一个重内线和重防守的球队，所以说大韩得分低啊也是正常的。 嗯，华北小新说就不应该夹击，首钢就应该是一个看一个，就没有三分空位了。问题是咱得有多大体力能盯得住人家呀？ 是， 您想想哈，啊。得，那看这样是不是得等着首钢跟北控一个11一个12打附加赛啊？那不至于， 啊， 我不觉得不至于， 啊，在这种情况下的北京德比那有点奇怪啊。 嗯，刚才也看到有朋友哈，这个已经刷过去了，陈伟带孩子出去了，了解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带他去逛了逛哈，西山还去了军都山， 嗯， 还去了妙峰山，实地考察，这样让孩子有更深刻的了解哈。 嗯 嗯， 任我行说啊，我说的欧文，你看看他能突能投还能冲，咱都不用这么合适。杜兰特、詹姆斯、哈登得一可得冠军， 那可以，我觉得任何一个都可以来。 是， 那咱这球市啊，但现在也进不了现场了。那现在的收视率那得多高啊，是吧？ 嗯， 行了，我们晚上金戈铁马7点到9点还会陪伴大家，晚上再见。 再见。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